人，咨询电话85013045，85013045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武德九年，玄武门之变，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。在他的朝堂上，文臣治世，武将建功，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。李世民西征东突厥，灭国吐谷浑，天可汗名扬四海。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，为争夺地位，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？初掌大权，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？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，他又如何化解？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透过历史的尘埃，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。 在王朝更替的历史中，被记住的永远只是那些最后的胜利者，而那些曾经与胜利者并驾齐驱的失败者，都一一被王朝的历史淹没。最后的胜利者就如同金字塔的塔尖，而那些失败者则在不经意中成了金字塔的塔基。隋末唐初，起事者风起云涌，最有资格与唐叫板的是李密、王世充、窦建德。这三家在几轮下来都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三个人各有各的死法。李密死于唐军的伏击战，王世充死于独孤修德复仇的刀下，窦建德则被斩首于市。他们都曾经怀揣统一天下的梦想，然而最后都以横死收场。从唐朝的历史来看，李渊这个皇帝当的其实也挺郁闷。武德年号总共延续九年，前六年几乎都在评判。在这六年里，军事就是最大的政治。李渊的政府严格意义上而言，就是一个临时的军事管制委员会。李渊用了六年的时间基本平定国内，而此时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国内转移到了家内。太子建成、秦王世民、齐王元吉三个都是他最爱的儿子，都是出自射箭定亲的窦氏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于是一个最大的难题就出给了李渊，三个儿子互斗，李渊，你这个裁判怎么当呢？从武德六年到武德九年，这个问题困扰了李渊将近四年。这是幸福的烦恼，也是无法解脱的烦恼。政治是什么？政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，就是无数人纠缠在一起，无数人一起有意或无意上演的一台戏。其实每个人生来就是演员，任务就是演好自己的角色。时间走到了武德七年，聚光灯打向了三个年轻人，太子李建成、秦王李世民、齐王李元吉。 这一年，太子李建成35岁，秦王李世民26岁，齐王李元吉才21岁。他们正经历着一生中最好的岁月，同时也是人生中最差的岁月。莎士比亚说，我们命该遭遇这样的年代，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李渊和他的三个儿子。历时三年，李家的三个皇子打造了一出历史大戏，戏的名字很短，只有三个字，玄武门。20多年前，当太子杨勇和晋王杨广兄弟相争的时候，旁观者李渊只是不断地摇头。在他看来，手足相残又何必呢？毕竟这一笔写不出两个杨字。回头看看自己的儿子李建成和李世民，李渊的心里充满了安慰。虽然自己没有什么大富大贵吧，至少儿子们可以保持兄弟和睦。这个世界上有比兄弟和睦更珍贵的东西吗？然而世界会变的，一切都会变的。李渊也不知道究竟从什么时候起，儿子们变得不能相容。难道就是因为自己这个皇位？是的，就是皇位。皇位面前只有第一，没有第二，只有君臣，没有兄弟。如同李渊一样，李世民也陷入了迷茫之中。以前他的迷茫是不知道如何尽快平叛天下，而现在他的迷茫是不知道如何走出兄弟相争的困局。古往今来，皇位都有排他的唯一性，在竞争皇位的过程中，注定不会有大团圆，也不会有哥俩好。那么自己又将如何摆平与建成、元吉的纷争呢？想了很多天，愁了很多天，李世民抱定了一个信念：随其自然。对于皇位，既不能当仁不让，也不能袖手旁观，一个字，等。等不是虚度光阴，而是等待有利时机。等是将拳头收到自己的怀中，不是不出，而是等待出重拳的机会。等是一种智慧，也是一种态度。善于等待的李世民没有等待多久，就迎来了第一个机会。这个机会就是杨文干谋反。其实啊，这杨文干谋反只是一个偶然事件，根源呢，还是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对于李世民的算计。自从兄弟三人的斗争进入白热化以后，建成和元吉的杀机渐起。元吉屡次劝建成除掉秦王李世民，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，元吉甚至说：“当为兄手刃之。”要说这元吉啊，也是个魂不吝，这个人犯起魂来，神仙都拦不住。武德初年镇守兵州的时候，就是一派恶少的作为。他自己说过，宁可三天不吃饭，也不能一天不打猎。他这一出去打猎可了不得，放纵自己的手下人随便抢夺老百姓，还把老百姓的庄稼都给踩坏了，以至于在他的管辖之内，这大小动物全都被杀光了。动物没有了怎么办呢？他就在大街上射人，看着这些行人躲避他射出的箭作为一种娱乐，还吩咐手下人分成两拨，拿刀拿枪的互相打，以至于互有损伤，甚至有被打死的，他看着高兴。另外就是夜里头偷偷的跑到别人家里去奸淫他人的妻室，你说这样一来，这百姓们能不恨吗？嘿，元吉这种行为啊，简直说畜生不如，也不知道他爸爸李渊是怎么教育出来的。不过呢，尽管李元吉是个魂不吝，可他也是个讲信用的人，在对建成做出承诺后，他就一直寻找着除掉李世民的机会。没过多久，还真被他找着了。 这是个什么样的机会呢？原来李渊与李世民一起到李元吉家做客，这下就给了李元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李元吉安排护卫军宇文宝潜伏在他的卧室里，趁机要刺杀李世民。幸好事到临头，李建成又于心不忍，制止了。事实上，李建成一方面尚存兄弟情谊，另一方面则是投鼠忌器。毕竟老爹李渊是和李世民一同到李元吉家做客，总不能就在老爹的眼皮子底下做掉李世民。一旦老爹翻了脸，或许哥仨一起被废，反正皇子有的是，二十多个呢。李世民躲过了这一次近在咫尺的刺杀，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的敌意却并没有丝毫的消除，反而是变本加厉了。哥俩私招四方骁勇，并募集长安恶少2000余人，续为公甲，分屯太子宫左右长林门，号称长林兵。这2000多名长林兵成为了李建成的关键筹码，在玄武门之变中差点扭转了战局。除了长林兵之外，李建成还把手伸到了外围，秘密地派右虞后帅可达志从燕王李毅那儿征调了幽州突骑300，至于宫东诸防准备补充进太子亲兵卫队。这300突骑可非同小可呀，拿现在的话说，那就是特种骑兵。这些战士是久经考验，百炼成钢，有了这300突骑，太子建成这只小老虎就算是插上翅膀了。然而李建成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拨弄太久，没几天，300突骑的事情就让李渊知道了，这让李渊也吓了一跳啊。300突骑既是对李世民的威胁，也是对他李渊的威胁。要知道这300个狠人可就在东宫附近，与李渊的寝宫距离之近，这李渊用脚丫子都能量得出来。为了保证自己的睡眠质量，李渊叫来李建成狠狠地 K 了一顿，顺便遣散了这300突骑，再顺便把经手这件事的右虞后帅可达志流放到了西州。西州就是现在的四川省西昌市，现在出名是因为那儿有一个卫星发射中心。他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建这个卫星发射中心呢？就是因为那儿荒凉，人烟罕至。那么倒退上1000多年，西周这个地方荒凉到什么程度呢？看来李渊这个父亲很护犊子，对自己的儿子手软，对别人的儿子那手辣的是一塌糊涂。 人事有待细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得力干将可达志已经被流放到了鸟烟罕至的西周，然而太子建成的棋子并不只是这一个，庆州都督杨文干就是其中之一。这杨文干当过太子宫的卫士，在工作的过程中成了太子建成的铁杆。经过太子推荐，杨文干又当上了庆州都督，因此也成了建成的一颗布局的棋子。出任都督的前期，杨文干的任务就是招募勇士加以训练，训练期满后就将这些人送到长安编进太子亲兵卫队，其他的时候呢则是随时待命，等待太子的召唤。武德7年6月，杨文干等到了来自长安的消息，说李渊将在本月前往人质宫避暑。按道理说，李渊避暑与一个庆州都督根本没有什么关系，那么杨文干得到这个消息又有什么用呢？当然有用，因为这一次李渊前往人质宫避暑并不是一个人，随行的还有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。这个时候的京城长安只剩下李建成一个人说了算。 看过古装电视剧的朋友都知道，这皇帝离开京城的时期，那是最敏感的时期。历史上的很多变故都是在皇帝离京期间发生的。现在恰恰这李渊也离开了京城。对于李渊的这次离京，李建成也做了两手准备，一手对付李世民，一手召唤杨文干，两手抓，两手都要硬。对付李世民的任务就交给了齐王李元吉，示意李元吉伺机动手，曰：安危之际，决在今岁。召唤杨文干的任务则落在了内府郎将尔朱焕和校尉乔公山身上，他俩的任务是给杨文干送装备军队的铠甲。这花开两朵，各自斗艳。李建成以为自己两路开花，两路结果，却没有想到这两路啊，到了最后都成了无花果了。为什么两路都成无花果了呢？就是因为送铠甲的这一路先掉了链子。负责送铠甲的尔朱焕和乔公山从长安出发，一路走到了滨州，他们的目的地呢是杨文干镇守的庆州。这个时候刚刚走出来一半，然而两个人已经不准备再走了。久在太子身边，他们很清楚这个时候送铠甲是什么含义，说白了吧，那就是谋反呢。谋反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，自己家里头有几颗脑袋够李渊砍的呢？哥俩想来想去，终于痛下决心，不往北走了，咱们呀往东走吧。往北是杨文干镇守的庆州，往东是李渊避暑的人质宫。往北可能获得的是未来的幸福期权，往东可能获得的是现金。比来比去，这现金还是比期权更实在呀。两个人一跺脚，直接把这些铠甲送到了人质宫，顺便上报李渊：太子勾结杨文干，密谋起事。什么？太子谋反？别开玩笑了，这天下迟早不就是他的吗？接到奏报的李渊虽然震惊，但仍然心存怀疑，他实在搞不清楚太子谋反的动机是什么。就在李渊举棋不定的时候，长安那边又传来了急报，宁州人杜凤举向中央举报说太子谋反。有那么句老话啊，说叫三人成虎，现在已经有三个人说李建成谋反了，莫非是真的？不过长于谋略的李渊并没有乱了方寸，而是找了个理由召唤太子建成从长安前来觐见。兵法上这叫做投石问路，试试李建成的深浅。如果李建成真想谋反，那么就让你仓促起兵，首尾不顾；如果不想谋反呢，那么爷俩就可以当面把话说清楚，彼此交换一下底牌。接到李渊召唤的李建成顿时大惊失色，他没有想到这送铠甲的一路居然直接把铠甲送给了老爹，这等于是直接让老爹看到了自己的底牌啊！那接下来这可怎么办呢？是跟老爹死磕，还是跟老爹服软呢？太子舍人徐师摩的意见是占据京城，父子死磕；詹事主簿赵弘志的意见则是放弃抵抗，父子和解。究竟是死磕还是和解呢？太子建成迅速在脑海中将双方进行了实力对比，他颓然地发现自己实在没有跟老爹死磕的资本，自己唯一的资本就是这个太子的身份。然而这个身份恰恰是老爹给的，自己就是一个狐假虎威的风筝，而控制风筝的线始终在老爹的手里攥着呢。当天李建成出长安奔赴人质宫，当面向老爹李渊请罪。距离人质宫还有60里，李建成把所有的部署留在了原地，自己只带10几个骑兵赶赴人质宫。他要用这个姿态向老爹证明自己绝无反心。然而尽管李建成计划周密，他还是遗忘了一个关键的环节，庆州的杨文干。